他讲到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上的王国是他们的。看到了，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就有福，就是在属灵方面或者是在生活方面，人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答案，就是生活的问题，关于真理，关于人类到底来这个地上有什么目标，还有要去明白真正的我们有没有一位造物主。就是好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一个孩子他如果不懂得他的爸爸是谁来的，他会感觉到怎样？他一定要去知道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不明白，他会感觉到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像一个人如果他不明白做人的目标是什么，他活到80岁、90岁或者是100岁来说，或者是500岁啊，都不懂得做人的目标是什么，他会感觉到高兴吗？他会说有福吗？对的，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快乐的。像我们如果要真正有福的话，就要真正去认识这些基本的问题的答案。像这个是好像什么一样呢？就是好像我们每天需要吃食物，或者是有病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看医生的，是吗？有时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有够的力量去应付我们每天要做的事。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的。这样一样的，我们跟上帝一个关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来的。如果我们不懂这些答案的话，人就好像大多数的人在这个世上一样，跟上帝疏远了，就生活就没有意思。但是上帝古代的宗主，他跟他一个关系，他们感觉的生活有意思。好像谁一样呢？我们知道与以诺、有亚伯拉罕、有摩西跟大卫，他们的生活最后感觉的心满意足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跟上帝一个关系。像我们有没有跟上帝一个关系呢？我们会不会从这个关系得益呢？我们在哪方面可以得益呢？我们来看看一个经文，在这个希伯来书6:7，对不起，希伯来书11:6。11:6说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，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。将很清楚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如果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话，就不能赢得他的喜悦，这样就不能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祝福。就是好像有些人需要帮助来说，在物质的东方面或者是在宣告方面呢，但是他的人在面前是能够帮助他的，但是他没有问他，他以为这个人不能帮助的话，像这个能够帮助的人都不能帮助他，是不是一样的？上帝是能够帮助我们的，但是人祷告的时候，他一半相信一半有怀疑的话，这样上帝就不能帮助这个人了。但是那些得到帮助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有信心寻求他的，这些人还可以得到帮助。这样我们知道谁得到帮助呢？就是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人，就是有祷告，有求上帝帮助，这样到他们老的时候，他们看回去，他们感觉到上帝真的跟他们非常有亲密的关系。 这样我们肯定，如果我们跟上帝一个关系，我们祷告，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跟我们最后会得到成功。目前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好的裨益呢？我们的生活会比较好。好像有些人还没有得到真理的时候呢，他们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好像这里一个妇人呢，她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就有孩子了，这样她的生活没有意思，因为她要照顾孩子，这样跟那些外面的人工作，她感觉的生活真正的跟那些人交往都是不是真正的带来快乐了。这样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呢，就会嗅到整个家有这个烟味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她有吸烟。这样有一个女儿，但是没有时间跟女儿一起，她感觉的怎样？她感觉的真的不高兴了。还有啊，在经济方面，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没有钱用了，这样很可怜呢。这样她一认识真理的时候呢，她就认识应该要怎样做呢？她慢慢做改变了，就没有抽烟了。这样回到家里，就感到，哎，这家就没有这个烟味了。还有呢，有时间跟女儿一起。月尾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他的裤袋还有钱呢。像朋友呢，那些朋友都是很好的，每个都有关心他。他说哪一个比较好呢？就是没有上帝跟他一个关系，或者是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呢？这个证明说他能够得到这些祝福，就是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关系。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呢，父母离婚了，这样这个小孩在生活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因为在生活没有人表现爱心啊，这样他都是不想去上学，这样时常不上学了，这样因为他说生活就是没有意思，去学校有时人给，有时给人欺负，这样他感觉的生活没有意思，要有人注意啊，怎样呢？他就是穿的这个牛仔裤啊，有洞的。这样他在路上走，人对他笑笑，因为看到他的裤有洞啊，他高兴一点啊。或者是他的鞋子也是好像这个鳄鱼这样啊，这样人看到他对他笑，他都感觉到好像有人的注意这样啊。长头发，还有这个不同样的颜色，喝酒抽烟啊。这样有一天，两位耶和华见证人去到他面前那边，跟他讲这个好消息了。像这个年轻人说，他们什么好的东西跟我分享呢？他认为这些人是讲圣经而已，但是相信他没有答案的了。像他就问他们问题了，那也知道他的问题是得到很好的答案了。像刚刚那时候有一个大会，他们就邀请他参加大会，他就去了。他感动到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在外面没有人注意，没有人真的是我的朋友，现在呢大会很多人跟我握手，有时你感觉奇怪，不是真是假的呢？这样多人对你握手啊，跟你握手，这样他来到机会都是一样，弟兄姐妹有时关心他，他感觉的这个是跟世界不一样，这样就从那时候很认真的去研读圣经跟参加机会了。不久了，他的头发剪掉了，断了。那个亲戚怎样叫他剪都不剪的，他就是通过跟上帝开始的关系，他自己会去剪头发。还有呢，他就是来聚会跟弟兄姐妹交往之后了呢，他一年半就受了浸，属于上帝的仆人。这个怎样发生的呢？我们知道不能发生，如果没有跟上帝的关系是吗？证明很好的裨益是不是？如果有一个关系，除此之外呢，跟上帝有一个关系的话呢，我们也是懂得，我们不会感觉的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，跟着他的原则，我们也是认识的，我们不会做罪的事情。好像有些人受到引诱要去犯不道德的事呢，他一想到上帝，他就知道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。想到会众，想到他那些弟兄跟他研究圣经的人呢，他就知道不能得罪他们了。现在我不应该这样做，这个都是一种的保护，是不是？除此之外呢， 他会强化他自己的信心呢？因为他会不会怕人呢？认识圣经他有勇气、啊、有人真的还没有认识圣经的时候，有时看到多人都很害怕，是不是讲话方面跟等等。但是这个一个人真正跟上帝关系的话，他知道上帝跟他有一个关系，他会求上帝，他不会感觉到害怕。这样要达到这个关系、啊、我们要基本做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在这个箴言九章十节。箴言九章十节，他说：“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之甚者就是有悟性啊。”这里讲到要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就是对上帝有尊重。世界很多人都不尊重上帝了。这样世界的环境越来越糟糕，是不是？就算人知道他们不应该做那些坏的事情，为什么世界越来越糟糕呢？因为很容易，答案就是他们没有敬畏上帝。这样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就有，这里讲到啊，有悟性，还有什么呢？他说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就有智慧。这样我们很高兴呢，敬畏就是要跟着上帝的方式去做事，就有智慧。好像你看到芒果树，昨天我们传道的时候看到芒果树啊，这样芒果树有时升到很高，有美丽的芒果，很好吃的芒果在上面看到。你要采要怎样采呢？如果一个人给你一个梯子，你会接受吗？爬梯子很容易就踩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说我不需要，我跳就跳得到了，这样他太高的跳一次两次三次，跳很多次跳不到，之后呢会感觉到怎样？哎呀，可能这个芒果是不好吃的了，酸的了，这样不要去采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是人是太高傲了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个梯子帮助人类一步一步一步可以得到快乐，但是他们不要，他们要自己去跳。在世界环境跳了怎样呢？很容易的方式他不要，敬畏上帝是很容易的，他不要，他要找自己的方式去做。现在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，有什么智慧呢？世界环境越来越糟糕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因为人跟着自己的方式去做。这样我们如果不跟着上帝的方式去做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跟他有一个关系，没有关系不能得到他的祝福。这样他有步骤的，就是好像梯子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达到，我们达到的最后得到那个这个成果。这样第一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增加知识，必须的。之后了呢，有了知识就是要对这个耶稣的属界有信心，没有这个属界，人无论怎样都好，不能脱离这个罪跟死亡。第三，得到了这个知识跟相信耶稣了呢，我们就要悔改，我们的脑跟思想 要全部要改，不要跟着属世的方式去做。第四呢，我们就要纠正，要做出来，做出来了我们就是很高兴了，就在祷告的时候 告诉上帝，我现在要跟着这条路走了，就是要献身之后了，给每个人知道就要受尽，这样每个人知道我们的心已经要跟着这条对的路，就是要受尽。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采到这个芒果，最后就感觉到芒果是酸的。对的，不要错过一个步骤，错过一个步骤就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了。这样一得到了呢，已经受了尽很好，但是我们呢是要保持我们的这个行为，就是要有好的信心。要真正有好的信心的话，我们就要平常的阅读圣经，还有呢要每天祷告，跟要依赖上帝，就是要相信上帝可以帮助我们，就要依赖上帝的能力，通过他的 天使跟他的主治跟他的这个圣灵，这样这些东西是对我们好的，这样我们会不会有爱心去接受上帝的指引呢？如果我们有要做调整或者是纠正，有时感觉到不能做的话，感觉到很难，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是没有有对上帝这个爱心，我们关系不是真的很亲密。这样有爱心的话，有时我们受到管教，管教是对我们好的，好像我们都是有记得上帝的仆人，上次上帝也是有管教他们，好像摩西他是需要40年受到上帝的管教之后了，上帝就用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。这样我们都是受到管教的话，我们直到最后是达到上帝要给我们的，不是在这个制度，在永远上帝的新世界里永远永远快快乐乐活下去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要跟着上帝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，就是在马太福音6:14-15讲的这个原则。马太福音6:，马太福音6:14-15，他这里讲到，要是你们宽恕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会宽恕你们，要是你们不宽恕人的过错，你们的父亲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过错。这个很清楚，是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跟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宽恕别人的过错，这个是基本要做到的事了。好像你在家里驾车，是不是你要驾车出来来机会啊，就是去 Tesco 啊，只是去 Aeon 啊，你出了你的屋子的门，这样进了车，开车，这样开车了，你要出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不能出，为什么不能出呢？因为后面这个篱笆的门还没有开呀。这样篱笆的门没有开的话，你的车会怎样？你的车会走前面几车，退后面几车，前面几车，后面几车，就是这样啊。这样你整天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篱笆的门没有开。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宽恕别人的话呢，上帝不能开这个篱笆的门呢，这样我们要去哪里都不能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几车几车这样而已。 Tesco 就是在几车前面， Tesco 就在几车后面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的生活怎样呢？永远不会快乐的，是不是？这样上帝要宽恕我们，要大门开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先宽恕别人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上帝不会祝福我们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是要想到跟上帝关系有亲密的话，我们会要支持他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至高统治权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又是要跟上帝做他的同工，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可以得到的就是上帝要先解决这个争论，统治权的争论，没有解决的话，我们都是不能得到永生的。这样我们就是要知道，我们要支持有些人在世上做好的事，最后都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支持上帝的这个至高统治权，这个属于一种很重要的事。这为什么这样重要呢？好像你有代表上帝跟不代表上帝，就是好像一个司机啊，驾车在外国来的弟兄坐在前面，这样如果他坐在你的前面，机会之后你可以见他，哎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美国来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某某人。你坐什么车啊？坐什么工作的？我是驾车啊，好像司机这样啊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是驾 taxi 的吗？哦，我们做朋友了，好了，做朋友。这样你问他几句话，你是什么公司来的？我是这个奥巴马的司机啊，奥巴马的司机啊，哎，弟兄姐妹，奥巴马的司机在这里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握手拍照拍照拍照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刚才他讲司机，司机你也是司机吗？但是那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， 一讲到奥巴马的时候啊，就变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做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奥巴马的代表，是不是？像我们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呢、啊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，是不是？要比奥巴马更好，是不是？像如果我们体会这点的话呢，它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就是支持要跟上帝同住前，一直就是好像人呢，跟他这样做的话，证明我们同合作，上帝就会祝福我们。这样跟这个上帝的组织一起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了，就是要热心去宣扬这个王国的好消息呀、啊。为什么我们要热心这样做呢？让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，他这里讲到啊，你们要竭尽全力穿过窄门进去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进不去。要讲到这个窄门呢、啊，就是要进真正的好像这个方舟的窄门这样，这样我们要学热心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，这样到时候要进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样去快快进了。如果没有热心的话，就是 证明没有准备，我们要进这个窄门。我们知道方舟是才是一个门而已，你进其他的船能不能不能进的，不救到我们的命的，要进这个方舟才可以进救到人的命啊，就是在属灵方面的这个方舟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是要进这个窄门，它有条件我们要达到的。如果在挪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挪亚，认识挪亚朋友啊，跟他握手啊，跟他拍照啊，在方舟摸摸这个方舟啊，还在方舟旁边的拍照啊，哇，相片啊，你看我跟方舟放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啊，但是没有进窄门，但是相片不能救我们的命呢，这个是好看而已，是不是？你要真正进那个方舟的门，是不是才真的可以救我们？这样我们就是要热心跟上帝所安排，就是通过他的组织有了这个忠心睿智的努力，他们所鼓励我们要去做上帝的旨意的话，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热心去传讲这个好消息，进这个窄门，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上帝要祝福我们的永生的希望。现在我们大家到这个地步了，我们会不会继续的跟上帝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呢？哪一个比喻啊？现在你要打算去槟城了，你早早明天早上你就上你的车，上了如果你住在这个马六甲要去的时候，去到埃格罗班代那边上一点，就是有这个埃勒克有一个打油站呢，你就打 Shell 那边打 Lima Ringgit， 你驾人的车驾到还没有到芙蓉啊，这车就慢慢跳跳跳就停止了，这样你要怎样？你就是要去找打油是吗？这样找就找 Petronas， 找没有 Shell 那边的找 Petronas， 找到 Petronas 买还是买 Lima Ringgit， 是不是油放进去了就跑跑跑过了芙蓉，现在过了芙蓉要到吉隆坡，半路那边也是车要停，停了还没有油，现在也是找另一个 Petronas， 把给 Lima Ringgit， Lima Ringgit， 像你用了 Lima Ringgit 打进去了就走走走了，过了吉隆坡，要过了吉隆坡没有到拉旺，就车又停了，这样也就找就很辛苦，要找那些地方来找打油，打了还是零毛零给，放了零毛零给，这样过了 之后了，过了然后旺现在要造比豆啊，那比豆还是车停了，也还是炒炒这个 Petronas， 5.5 ringgit 才加5.5 ringgit， 这样之后了放了5.5 ringgit， 现在还没到医保，车也是停止。这样之后了还没有到槟城，讲到槟城不要讲槟城了，我们到医保都不能到，不要讲槟城了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肯定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吗？这样上帝也是有安排了。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新规制，这个终点是不是？这样上帝有安排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？要传道是不是？但是有时其他的节目我们有传道，有时没有传道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在属灵方面的当地方 berapa ringgit， 有时有参加，有时没有参加，还是5 ringgit 而已，是不是？像我们要每一个晚上要时常祷告，有时有祷告，有时没有祷告。像我们在属灵方面祷告方面 berapa ringgit， 5 ringgit 才加5 ringgit。像我们机会有时有参加机会，有时没有参加机会，suka-suka这样啊，5 ringgit 就够了，5 ringgit 就够了，这样怎样呢？我们知道没有，好像属灵方面好像空这样啊。还有呢，不止祷告，还有做个人研读呢，也是有时喜欢就到，有时没有喜欢，哎呀，要看看戏了，要去上网一下，这样就 berapa ringgit 还是5 ringgit， 是不是？之后了呢，我们每天晚上要读圣经的，5样东西要做的。最后读圣经，有时太疲倦了要睡觉了，哎呀，明天要做工要睡觉，这样没有读了就 berapa ringgit， 才加 5 ringgit 才加5 ringgit 就放了5 ringgit。之后我们还没有到医保，就还没有到这个新世界啊，我们就是这样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们相信我们不会这样做了。我们真的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地的话呢，我们就是马六甲先，不是5 ringgit 是不诺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到满，要达到满，肯定啊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地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在属灵方面肯定，我们知道跟上帝一个开始的关系啊。好，让我们就是要永远的跟他有一个关系。这样怎样呢？就是要做，全心的去做。不是讲到你们没有做，是讲到提议啊，我们要做啊，要参加机会，全心的去做这个传道的工作。还有呢，要每天时常祷告，还有要做个人研读，还有读圣经。如果真正的全心全力去做的话，肯定的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。将到那时候大灾难来的时候，肯定呢，我们已经进了这个灾难过了，经过这个海，就是通过这个桥那边到的槟城了，就是到我们的目的地了。这样让我们大家一起要跟上帝有一个亲密关系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，可以得到他永远的祝福。